只怕就此迷失自己。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，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。仔细问过我的心底，到底付出真情几许？虽然你从不曾在意，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。你并不是我的唯一，虽然你说你不在意，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承受了身心的疲惫，曾经的浪漫让你我几度沉醉，曾经的沧桑让你我不再纯粹。分手时我不知你的去处，也没有说我和你何时再相爱。雪风来花开，曾经的日子只是在沉睡。风去花谢，风来花开，重逢的日子总是不期而回。那么兄弟干杯，是谁一起烫起火，一起闯，相依相依，思也相随。 相依相随，太闲的日子不醉不归。来吧来吧兄弟干杯，是谁一起扛，是我一起闯，相依相依死也相随，相依相随，太闲的日子。